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陈妮，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我多白云蓝天上， 这首跳动的北京，春妮听到的感受是这样的。 这首歌曲给你一种是宽厚、温暖、温和，我觉得这也是北京的一种独有的厚重的气质。 北京祖国的心脏。 大家好，我是歌曲《跳动的北京》的词作者饶俊。在这首歌里边呢，我用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句子，叫北京祖国的心脏。祖国的心脏，它的跳动牵动着我们的心房，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就像一个生机勃勃的跳动着的心脏一样。 追梦路上，我们在闯辉煌。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尽在你身边。 国家大剧院，欢迎收听，我是王卓。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春日锦和万年欢》，蒸汽雅乐、京剧、古筝音乐会。中秋的假期，一起来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重要的代表京剧和古筝的合作。那这场音乐会呢，是在国家大剧院的2021年9月4号演出的，现场的导赏主持人是孔杰，导赏嘉宾是周嘉欣、胡文阁、艾宾和尚雅静几位演员。 古筝是中华民族的古老乐器，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迄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古筝因为音色铮铮作响，故称之为筝，因为历史悠久，便冠以古字，以中国古代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为基础进行弹奏，音域宽广，极富韵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孔杰。古筝是我们国家非常古老而且极具特色的民族乐器，它的音色美、意境美，以独特的韵味享誉海内外，被称为东方钢琴。而京剧作为国粹，体现了中国戏曲文化的博大精深，更有艺术瑰宝的美誉。在今晚的蒸汽雅乐线上音乐会中，我们将会看到一场古筝和京剧的融合盛宴，琴声相和，京韵绕梁。当这两者相遇的时候，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在今天的导赏环节当中，我们请到了北京京剧院的资深艺术顾问、本场音乐会的导演周嘉欣，还有京剧名家、梅派艺术的第三代传人胡文阁，以及本场音乐会的主角青年古筝演奏家尚静雅。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古筝和京剧的那点缘分。此时此刻，三位老师，您知道吗？我想起了我们历史上特别经典的一对 CP， 就是俞伯牙和仲子期，对吧？伯牙善弹琴，子期呢懂得欣赏，这样呢才有了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千古传说。那我今天提到这个故事呢，一方面我是希望咱们的音乐会能够遇到更多的知音，而更重要的是呢，因为有网友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弹的到底是古琴还是古筝，古琴和古筝到底有什么区别， 古筝和古琴其实最简单的区别就是古筝的琴弦多，它有21根弦，现在我们常规用琴，然后古琴的琴弦比较少，只有7根弦。那除了这个琴弦数不一样以外呢，它还有古筝它是有这个雁柱，在琴弦上有雁柱筝马，但是古琴是没有的，它是徽背。 就从外观上来讲，其实它们的差异还是很明显 的 是吧？ 对。 古筝最开始它是5根琴弦，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人们对音乐的一种情感的需求、表达需求，丰富了它的音域，所以慢慢的演变成我们现在的21弦琴了。 就说基本上是这个琴弦越来越多。 对， 表达的情感 越来越复杂 。 没错，对。 京剧和古筝，他们都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有筝迷也有戏迷。今天的国家大剧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京剧古筝音乐会，首先是古筝曲《万年欢》。 京剧和古筝就是通过这两样艺术形式相融合的方式，探索古筝和京剧的声腔、京剧曲牌、京剧城市动作、跨界合作表演的更多可能性，让古筝这件民族乐器当中的瑰宝更好地服务京剧，传播京剧音乐，展示京剧音乐的魅力。所以无论是喜欢京剧的朋友，喜欢国乐的朋友，在今天我们的音乐会当中都可以找到自己最。 我们有句话说了，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水土也滋养了一方艺术。最早这个古筝是在我国的陕西，对吧？ 是的。 但是呢，它也在向全国各地传播流传，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出现了不同的流派，号称是这个茫茫九派流中国。 没错。 所以我猜想的这个古筝应该有九大流派。 您说的太对了。 分别是什么呢？ 分别是，我先从北派说吧。北派有陕西筝派，河南筝派，还有山东筝派。那再往南呢，就是潮州筝派，还有福建筝派，还有浙江筝派，还有客家筝派。 对的。 然后还有两个少数民族筝派也在这个九大流派里，一个是 蒙古， 对，蒙古筝，还有一个是朝鲜筝， 就是类似 的 夹叶琴那种。 对， 九大流派。 刚才是现场主持人孔杰和古筝演奏家尚静雅为我们介绍的古筝的流派。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古筝就是由北京京剧院的优秀青年古筝演奏员尚静雅来演奏的。筝与京剧的融合，这是传统的再现。这样的一场音乐会既是传统的，也是创新的。我们特别采访了音乐会的导演周嘉欣。 周老师，你们在准备这台音乐会的时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和初衷呢？ 当时我们院长刘同院长啊，他有个策划，怎么把京剧的主体本体更好的和有2500年传统历史的古筝融合在一起。切入点就是京剧乐队怎么和古筝配合好， 对， 突出古筝更好的为京剧服务， 对， 展现它的地位， 也展现京剧音乐， 观众更知道我们民族乐器不单单就是弹一个独奏，它可以在京剧里发挥更好的作用。 从曲目来讲呢，我们分成了六大板块，这六大板块呢，分别是跟京剧全方位的融合的展现，比如说有古筝与京剧曲牌的融合，然后古筝与京剧声腔的融合，还有古筝与京剧城市动作的融合，还有古筝与生旦净丑，也就是与我们京剧演员的融合，还有现代 风格的一些古筝作品的一些展现。 现在我们再回到音乐会当中，下面要听到的《霸王别姬》是国内首演。这首作品呢，是在2020年的一月首演于美国的洛杉矶塞班剧院，以梅派的经典剧目《霸王别姬》为基础，借鉴了京剧《霸王别姬》当中的南梆子、楚歌、九里山等元素，将古筝独有的音色和京剧花脸原汁原味的唱腔、念白、城市动作相融合，以古筝展现虞姬的内心世界。京剧花脸演员展现项羽的霸王形象，在这里演唱的是国家一级演员李阳。 向安，向安云鹏， 士兵与那则交流。 夜深沉，这可能是很多人都可以随手唱来的京剧曲牌。他一出现，就仿佛看到了轻盈的舞姿、鹦鹉的剑术和复杂的心情。他也多层次地塑造了虞姬广阔丰富的精神世界。那其中的古筝、还有京胡、还有大鼓的竞奏，在刚劲当中包含的是无比柔韧的情感。耳边就是京剧与古筝的对话，夜深沉。 Thank you.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特别企划月光音乐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我们是 FIRE 乐团。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大家好，我是尹可维。 我是陈浩森。 我是耿灿。 大家好，我是周慧。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吧。 回到中秋节了，在这个团圆的日子，希望大家与思念的人相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锁定9月21号全天北京音乐广播，分享你的城市温暖故事。同一片月光下，群星汇聚，用歌声把梦想照亮。锁定9月21号全天北京音乐广播，月光音乐会。 翠微国潮有新风，购物畅享国潮互动体验，即日起百货类大部分商品低至8折起。翠微店购物满300减60，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单店购物满200减40，更多精彩期待您莅临体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尽在你身边。 历览千载辉煌地，皮黄浩叹奏古今。今天的国家大剧院，我们听到的是不一样的京味，不一样的音乐会，蒸汽雅乐京剧古筝音乐会。欢迎回到第二时段，我是王卓。在音乐会的现场，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孔杰，还有北京京剧院导演，也是本场音乐会的导演周嘉欣，京剧表演艺术家梅派青衣第三代传人胡文阁，还有这次音乐会的主角青年古筝演奏家尚静雅，共同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场音乐会的两种传统艺术形式的融合和碰撞，而且还特别邀请艺术家们为大家现场演唱演奏合作了一段。 胡文阁老师呢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是吧？ 是的，我是秦腔演员的。 秦腔演员， 所以呢，在秦腔的很多剧目里边，在音乐方面，古筝用的是最多的。古筝弹挖碗腔是最好听的， 真的。 挖碗腔是就刚才说的，它的比较阴柔的，它跟秦腔的梆子这个，完全是两个，咱们说的两个风格，所以还是挖碗腔比较合适古筝。 那我们请胡老师和静雅给我们联袂表演一段。 好的好的， 一点点。这也是今天我们 带给有点献丑了， 这也是我们今天带给我收看我们这个导视的观众的一种福利。 福利，这是福利。 想了一段有名的一段叫借水赠簪，就是人面桃花崔护，唐朝诗人崔护很有名，就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您就来一段吧。 好，那么献丑了，因为真的多年没唱了。 好， 我们试一下。 鼓掌鼓掌。 新桃 别美。 哎呦， 胡老师太棒 了，这绝对是一个福利哈，而且这种组合我也是第一次见。要告诉大家的是呢，就说在我们的音乐会当中啊，大家看到的不是这一段，刚才呢也是即兴表演哈，我们这个临时点的将。在音乐会当中呢，他们二位会联袂为大家带来京剧当中的一个经典名段贵妃醉酒， 对， 是吧？而且呢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Thank you. 情绪的突然转换，这是由京剧《智取威虎山》当中的唱段改编而来的，由国家一级演员杨少鹏来演唱，通过古筝的快速演奏的技法，配以京剧的唱腔、打击乐还有交响乐队，塑造了气势磅礴的音乐语境。 那我注意到呢，在我们这次音乐会的节目单上啊，还有一些是原创的音乐。 嗯， 而且据我了解，你也直接参与了创作。 对，比如说跟谭孝曾老师的古筝版《定军山》中间有一段这一封书信的唱段，我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小的作品，五分钟左右的一个作品，能够更好的展示京剧的声腔和京剧的服饰，还有京剧的城市动作，让大家更直观的，能多方位的立体的感受到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美。那所以我希望通过和胡老师学习，向谭孝曾老师学习，向我的这些好朋友们，包括我合作的老生杨少鹏、梅派青衣郑霄，还有花脸演员李阳老师，一起来学习这些声腔，让我更好的在古筝上，在古筝的演奏技法上有一定的丰富。这样的话才能把古筝和京剧更好地传承下去。 拿着古筝去为戏曲演员伴奏，这个就是说在特别是传统戏当中很少见，起码我们很少见。所以我想问的是，这样一种做法其实是一种创新的还是回归？ 是一种回归，我觉得也是一种创新。 对，啊，是。 那么把京剧的 形式是一种创新， 京剧的唱腔融合在古筝里边， 没错， 这也是一种创新。 对， 但是我们没有离开传统， 守正创新 还是回归的。 没，对，梅先生， 守正创新， 一步不换新， 一步不换新。对了， 这两句话，其实这两句都是特别合适的，守正创新跟一步不换新。 是的， 他俩都起到了一个，就是说呢，万变不离其宗。你比如说，我唱《贵妃醉酒》，唱《贵妃醉酒》呢，就是跟古筝合作呢，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跟我平时唱的那种感觉有点不一样了。就在排的时候，我就尽量别按传统戏去唱，尽量往昆曲的感觉去靠，让它更加的古典，更加的悦耳。我们俩就说，我们俩要贴在一起，不是两张皮。我就因为要跟京呼，它就要求有力度，要求有特点，但是跟古筝你就要求跟它贴上，声音那在滑，在我行腔的过程中可能有很多的装饰音，而且贵妃醉酒又是高拉低唱，又特别适合跟古筝的合作。 它跟戏曲的渊源是很深的，它从汉魏时期的相和歌开始，还有后来的唐代的歌舞乐大曲，还有明代传奇，还有元杂剧，这些其实古筝都是作为伴奏乐器。古筝跟戏曲的结合真的是由来已久的， 所以我觉得上千年的历史， 对，是有上千年的历史。所以我觉得京剧跟古筝相融合应该是一种必然，你说是吧？ 哎，周老师，在京剧的乐队当中，担任指挥的是古诗，对吧？ 古诗。 那么他的灵魂乐器就是京二胡， 首席就是京胡。 对，京胡。也就是说，要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古筝和京胡跟这个古诗得说上话。 对，跟胡老师之前呢，我在做唱之前还有一步，就是请胡老师的琴师舒健老师来给我说戏。舒健老师会告诉我，这一块要给胡老师肩膀，得让他能张得开嘴，这些就这样的一些细节。 你刚才你提到了舒健 老师， 还有哪位琴师？ 艾冰 是吧？ 艾 冰是燕守平老师的大弟子， 对， 也是现在北京京圈非常著名的京胡演奏家。说到艾冰老师，那不妨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排练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样，对，这样不在音高里，他能不在音高里？ 这次跟静雅合作传统的 京胡曲目夜深沉，过去是由乐队伴奏的交响乐，这次呢就是我们三个人，一个筝、京胡还有一个大鼓，哎，等于是一个筝就等于是代替了原来过去的那个和声的一个和声乐队。古筝吧，它算民族乐器的，应该算和声，就是弹拨乐的和声乐器。京胡呢，它是一个声部乐器啊，线性的一个声部乐器。这个合作起来，我感觉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我相信你们在策划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压力，或者说共同的希望吧。一方面就是要保住京剧本身的灵魂， 是的， 对吧？这个不能变，也就是说呢，要留住一部分老观众， 是的。 同时呢，又想给京剧一个新的艺术表达，去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 对， 这肯定是你们的初衷哈。 对， 我要从导演这个角度来说，从他的视觉、听觉、声光电、舞台整体调度，我感觉可能年轻人更喜欢。用点时髦话说吧，超前点。舞台上追求的是舞台艺术化，不是单纯的演奏会，也不是单纯的演唱会，它就是有舞台的情节，比如包括文革的醉酒， 对， 出场我就要求他， 是 带入角色， 对，是的， 啊，脚步都要有。我们一般演唱会出来一鞠躬，唱完一鼓掌，我说你们是一个角色，要动起来。 它有一点特别，游历中还得出来。 对的， 你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整场戏的《贵妃醉酒》，你还有时候还得要出来一些，出来就再进去。其实在这里边就没有像《大唐盛世》的杨贵妃，是一个独立的杨贵妃，在一个皓月当空中，一个中秋的夜晚，在皇家后花园来表演，在演出这一段贵妃醉酒。 是的，我感觉就是跟这个看整场戏的时候的这个意境不一样，对吧？ 就总体来说，我们这个合作还是很传统的。严格意义上说，没有出边儿，因为他刚说金雅说是古琴都那么多年了，京剧才200年，古琴上千年了， 真是。 所以他2000年跟200年、1000，就是说1000年跟100年之中间差距多大？其实只是说，找出我们俩那一种平衡感， 对， 我们俩的就水乳交织这种感觉，让他怎么样能让当代的观众看了以后觉得能欣赏到古筝的这样的一种美， 对吗？ 音乐的美，又能看到京剧声腔和京剧全方位的唱表念这三个啊，我没有打，就是唱表念这三个能体现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像刚才周老师说的。还有意境，你出场你得在上面站着，站着是杨玉环那种雍容华贵的，你还得出来，但是不能张扬，因为他这个意境不允许你张扬，但是很含蓄很高贵，慢慢的走下来跟着意境，然后再打开扇子，然后他这儿有一个当当啦当嗨嗨，哎，你看就跟你唱我们平时唱四平调是不一样的了，就要你对这个恰到好处的融入他恰到好处融入我， 听到没有？待会儿我们在欣赏音乐会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看看这一段。 我希望是通过我们的音乐能感染周围身边的年轻人，真的是真心的像我一样能喜欢上京剧，热爱京剧。 那么我觉得这次是一个实验吧，这个实验刚第一步，我觉得以后金雅再有这种音乐会，我还想再突破一下。 我觉得这种尝试大家不要带有偏见的，他只有这么去做才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啊，比如说唱戏歌，其实戏歌可能里边就这么一段旋律，哎，老百姓听了后喜欢了，他就开始深入了，从一小段变成一整段，从一整段就能变成一出戏的唱段。 是的 啊，一出戏就变成一场戏的观众，他就等于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必须得一点一点的做。 对啊，我们不是常说嘛，京剧这个东西就是你要么不爱，一爱就是一辈子。 没错， 现在你们在做的就是要吸引大家去热爱它。 我觉得静雅有一点，他跟我们一样都是京剧人， 对， 他用一把古筝诠释了他对京剧的热爱，他用一把古筝把京剧跟古筝带上了世界。 谢谢胡老师， 说得好， 我会继续加油的。 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 当优雅清新的曼妙筝音遇上了国粹京剧，我们今天听到的就是他们产生的化学反应。秋雨落，枫叶红，听筝韵京腔玉知音。今天就在中秋佳节的前夕，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古筝和京剧融合的一场既传统又创新的音乐会。感谢各位的收听，之后是九七四六秀，我是王卓，祝大家月圆夜人团圆，中秋佳节美满团圆。我们下期国家大剧院这里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快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